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月踏进北海边，寻到春意流入眼，看听你唱惊喜，终于下车闲谈。红星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的绿衣签儿。 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燕郊店、龙旗广场店盛大开业。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今天11点13分将迎来谷雨节气。谷雨是农历24节气当中的第6个节气，也是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每年阳历4月19号到21号是太阳到达黄经30度时为谷雨。谷雨跟早春2月时的雨水节气虽然同有一个雨字，但在含义上有着很大的区别。谷雨节气的名称来自古人的雨生百谷之说，表示这个时期的降水对农作物的生长极为重要，所以进入谷雨也就意味着要开始播种了。现在是京城柳絮大规模飘落的季节，柳絮中饱含油脂，极其容易引发火灾，一定要注意用火安全。北京消防昨天表示，近日已经有两人因为点燃柳絮造成火灾，被公安部门刑事拘留。除了防火，还有就是别上火。保健专家提示说，这个时候养生保健要注意精神调养，慎动肝火，保持乐观豁达的心态，多吃健脾胃祛湿食物，适当温补。谷雨正是换季时，及时增减衣物。再来关注一组今天要上映的电影。电影《犬之岛》今天在全国公映，影片由韦斯·安德森执导，讲述了在20年之后的未来城市当中，一个12岁的小男孩为寻找爱犬点点，只身前往垃圾岛，上演了一段温情有趣又治愈感人的故事。这是韦斯·安德森蛰伏4年之后又一动画力作，故事动人的同时，其精细的画面制作尤为夺目。陈大力执导，毛舜筠、林文龙、吕良伟主演的电影《黄金花》今天上映，演员都是实力派。女主演毛舜筠当年貌美如花，如今扮演中年女性依然非常动人。根据同名热门话剧改编的爱情电影《21克拉》今天公映，影片由何念执导，郭京飞、迪丽热巴主演。在电影当中，金钱与爱情的议题比话剧版本有所升级，男女主角王扣扣与刘买买的价值观冲突更加激烈。电影《龙在哪里》今天公映，和动画片《大圣归来》一样，本片也是把中国传统文化与合家欢动画相结合的模式。导演请来了章子怡、王力宏、梁静茹、光良等人为影片配音。电影《米花之味》今天上映，这是一部描写留守儿童的影片，和很多留守儿童题材电影的拍摄角度不同，这部电影拍得空灵清新，幽默生动，可看性非常强，而且有趣的故事背后还有导演对传统与现代等话题的思考。董子健、钟楚曦主演的电影《脱单告急》今天公映，剧情就是女主帮男主追另外一个女孩，追到后来男主发现他爱的还是女主的故事，片方打出了中国版美国派的旗号。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今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汇村到四汇车辆行驶缓慢。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要继续的给大家送奖品了。本节目的奖品是由乐吃串串锅提供的价值50元的代金券。乐吃串串锅，瞎吃瞎涮的姊妹品牌，秘制锅底，麻辣鲜香，吃出地道乐山味儿。加盟乐吃串串锅，带你一起征服吃货们的心。加盟电话是400-028-6767，获得代金券也是拨打这个电话。另外呢，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的初赛已经在上周末开赛了，200多名华语播音主持人才走进了落地赛场，比拼才艺和专业技能。那我们最后一场的落地海选将会在明天本周六来举行，大赛的音视频评审工作也将在本周展开，初赛的晋级名单将会在4月底来揭晓。您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来了解一下大赛的活动详情。特别感谢北京梳理他科技有限公司为大赛提供的纯益生菌发酵酸奶。哎呀，大家久等了，接下来终于要进入到我们今天乐享生活的主题了。大家知道我们在周五的时候呢，进入到的是乐享生活小夏推荐的单元。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是一个组合，因为他们组合人员还是很多的，我们这个直播间啊容量有限，所以今天呢，我们先请来组合当中的4位成员，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们。他们都是来自于 Team Spark 火星团的成员，依次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不要乱啊，各位排好队。好，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 Team Spark 火星团的 Kilo 张世博，大家好。 好，欢迎世博。 Hello， 大家好，我是 Team Spark 曹源。 欢迎曹源。 Hello， 大家好，我是 Team Spark 王玉鸾 Ryan。 好，欢迎玉鸾。 Hello， 大家好，我是火星团高东旭 Ace。 每一个人啊，就是很有顺序，然后呢很有次序。你们每一次出来7个人，如果要在一起的话，是谁先发言？也是按照今天这个顺序吗？ 不太一样，也从队长开始 啊，从队长开始。今天队长有点谦虚了，这好。今天呢，我们跟火星团的4位成员，刚才我们都已经认识他们了，分别是曹源、王玉鸾、高东旭，还有张世博啊。我们一起会聊一聊，现在 Team Spark 在干什么呢？然后大家如果很关心他们现在正在做的一个自制的综艺啊，疯狂 idol， 应该会了解。每个人都会有每个人的小个性，在生活当中。他们打架吗？都冲什么打呢？好，今天呢，我们在小夏推荐这个单元呢，一起来认识一下这四个大男孩。想要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状况，或者是呢，想要跟我们一起来聊天留言，方法很简单，微博或者是一直播的平台都可以通过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这5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了。La pasión y el calor de otro amor de otro amor que me hiciera sentir que me hiciera feliz。 我们有听众今天起得很早啊，因为我们做了提前的预告啊，说大家要来，然后呢他们家的喵现在也是在很认真的盯着屏幕啊，就仿佛能看懂，说啊，我说那说明你们家的猫猫这个审美啊啊，就是还是培养的不错的。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首先就来聊一聊这个我们的自制综艺疯狂 idol。 疯狂 idol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跟大家见面的，然后第一季会播到什么时候，这个问题是由队长来回答吗？ 哦、oh, okay. 队长还在状况外。 具体时间就是我们这个疯狂爱豆在爱奇艺的平台然后播出，然后大概现在是第六集了，然后我们这一季的话会播12集，然后里面有我们七个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是火星团嘛，然后有七种不一样的火焰，然后在里边碰撞出特别有意思的各种的小环节故事啊什么的，对、希望大家可以去收看，真的是特别的好玩有趣。 每周三更新哦， 哎，每周三会在爱奇艺来更新的这个自制的综艺《疯狂 idol》，我看了几个片段啊，对，因为就大家现在知道碎片化的生活啊，我看了几个片段，我就觉得你们互相之间就是那种笑场特别的，就那是控制不了，对吗？ 对对， 就是其实就是笑场嘛。然后也是我们平时最自然的状态。 嗯， 我们平时七个兄弟吧，然后都是特别的喜欢嬉笑打闹那种，然后各种玩笑啊，各种游戏啊，平时都一起互相，哦、对对对，嘻嘻哈哈的。所以说那也是最真实的一个状态，对。 其实我为什么我会，你看其实我看综艺的时候我是完全抱着一个观众的心态在看、我相信观众也是很想要看到这一个部分。因为大家知道疯狂 idol， 那 idol 的意思本来也就是偶像的意思嘛、偶像呢，哎，好像这个词儿说出来就会和这个粉丝之间会有一点点距离， 对对对， 但是啊，加上疯狂两个字，你们再加上你们过程当中也确实挺疯狂的，这个笑场啊，就是刚才就是玉兰说的这个嬉笑打闹的部分啊、也是我们的粉丝很想要看到的。这一次自己算是自己你们团队第一次独立完成一个综艺，会有什么样的不同的感觉吗？ 不同的感觉，我就觉得是如其名嘛，疯狂。然后因为本就是上我们的拍摄的综艺之前不是叫这个名字，然后就因为我们的表现，然后导演就把它给改成疯狂爱豆，因为我们表现的特别的疯狂。 哦，就是拍着拍着发现好像原来那名儿太文静了。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原一开始定的是叫偶像的法则，然后呢就是在拍摄过程当中我们就有一点把完全把自己就是打开了，然后就特别的 crazy， 就是特别疯狂，每一天都是完全就是怎么着，就是不自觉的，就是怎么说，就 完全没有法则。 对对对，就是所有制定的规则然后被我们玩的特别的就是 嗨 疯狂，只能这么说。然后对我导演说我们一定要改名了。 啊， 对对， 你看原来叫偶像的法则，但是实际上过程当中完全没有，你们也不按规则出牌，过程当中也没有。但是录制综艺和原来比方说像我自己啊，那我会坐在电视机前面或者坐在网络前面我去看的时候我会觉得轻松，但我们知道自己录起来虽然说你们嬉笑打闹，但这个过程肯定也不轻松。 对， 和坐在那儿看综艺，现在想想有什么样不同的感受，现在已经录得差不多了。 对，其实我们第一次开始的时候知道要拍的时候，在准备的时候特别特别紧张，然后因为大家都没有经验，都不知道该说什么，该用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去面对镜头啊，因为就是可能要把最好的一面呈现给镜头。 嗯， 开始的时候大家是这样，然后就是因为拍到第二集第三集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啊，我们就真的去进入到好多综艺里边的一些游戏里边了，然后就不会再去考虑很多太是怎么说？ 偶像包袱， 对，偶像包袱全都 没 了， 完全没有了。这是我们觉得，特有意思的地方。然后我们现在自己看的时候，也会 笑得特别开心，就觉得其实 是很真实的。 哎，就是当观众再去你们自己作为观众再去看的时候，又能回想起来录的时候很多很搞笑的情节，也依然还会被自己 对 录的时候拍摄的过程中呢，我们会特别的辛苦，因为也是特别的累，连续的去拍摄，但是我们现在再重新看的话会觉得特别的好玩，然后以前的那种辛苦啊累啊就完全没有。 嗯， 对。 哎，其实到底是谁第一个开始打破这个偶像包袱了？特别好奇，因为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会知道有点拿着，说啊，我们要拍一个综艺了，我们不得让人知道我们火星团有多帅啊！就你啊？ 啊，对， 曹源， 其实大家都指曹源，你不要 曹源 还在状况外说什么？就我打破的吗？我什么时候打破？ 哎，其实应该让你猜一下的， 我觉得 你就看他今天这个状况外的状态，我觉得可能也是他。嗯，好，我们不用猜了，这个答案已经揭晓了。那另外三位先说一下吧，你们先爆个料，你们各自觉得他在哪一个瞬间让你们也放下了偶像包袱，说好吧，那你都已经玩开了，我们也陪你玩开吧。 大家好，我是张世博，我跟大家说一下火星团的曹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 爆料环节好正式，还要介绍一下自己。实名制爆料啊，来。 曹源这个人啊，他是一个心特别特别大的人， 嗯， 心很大。嗯，然后就是他思考问题的方式跟普通人真的不一样，所以他有的时候会难免会特别容易让别人生气。就是他在我们队里面还有一个别的名字，就是叫气人王，就是他很多很多方面的时候就会让你觉得他这个人很没有规则，所以他就是在综艺里面也完全没有规则，就是他会不去特别刻意的去注意那些条条框框的东西，他会打破很多条条框框的东西，他去做一些他想做的那些东西，所以说对，就这个时候 不按剧本出牌， 对、嗯、所以他在综艺里面他算是第一个就是完全让导演很拿不住他的一个人， 就感觉好像导演有点接不住了。 对， 就是怎么草原就变成这样了呢？前一秒还是那样的。 特别疯。 哎，你刚刚说气人王，但曹源你自己没心自问啊，你是故意要就挑起气氛的气大家，还是因为我就性格使然了，你们气就气吧。 其实说起这个气人王，其实不是，并非如此，就是因为就是我在我自己自我介绍的时候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 Team Spark 曹源，人气王冷毒男。”然后我是这样的，人气王冷毒男，然后我的队员们呢，然后就会可能不是很高兴吧，对吧？然后加上我平常的行为举止啊，然后他们可能有些过分的嫉妒羡慕，然后就把这个气人王啊，不，人气王给转变成气人王了。对，是这样的。 就是这个人气王是你自己封的呀？ 对， 你在疯狂爱豆里就自己给自己封了一个。那也挺气人的。这个挺气人的，我替你们仨还有剩下那仨都感受到了气人。 对，其实桃园怎么说，就是从我们第一集开始，然后就是分开，就是每个人住什么屋子嘛，然后就是大家都不想跟他分到一个屋子，因为他特别的闹。然后呢，就是从刚刚开始，我们自我介绍完以后，然后我是第一个进到房间的，然后还有其他成员。然后当曹源进来的时候，大家都特别恐惧，就是不要来我的屋子。然后这个时候呢，曹源进屋的时候，他说：“哇，这么大！”然后他自己他吼了一嗓子，哇，对，就是这样的一个声音。对，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觉得， 我觉得他不是。他不是在疯狂 idol 吧，他是疯狂侏罗纪啊，是白垩纪啊，这样子。 对，你知道他自己本来他自己就是一个很闹，很喜欢闹的一个人，然后他还嫌弃我们睡觉的时候什么打呼噜啊磨牙还吵到他，你知道吗？哎，你说这就是 气人了。 对，太气人了，这个忍不了。 对，我们的这个粉丝在一直播上面也说了，那就是看起来就是气人王的本人了啊，因为很皮。就是刚才就挠桌子，还有人说动作呢也是有点气人。对，挠桌子，你别挠啊，我们直播间桌子也很贵的，就很气人。对，刚才这个实名制的吐槽，曹源，你作为被大家吐槽的这个 气人王本身，嗯，你有什么想想就挽回一下形象的吗？ 实至名归， 我觉得是这样， 挽回不了， 就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去吧，对吧？嗯，每个人的观念不同，嗯，然后他们愿意这样说我，我也不能管住别人的嘴巴，对吧？ 嗯， 嘴巴长在别人身上，我自己开心快乐。 好气啊！说这套话真的是。 好了，进行不下去了，我感觉，这一趴我们要跟大家再来重复一下跟我们互动的方式。有人说，哎，这个捕获了官博一枚啊，对对对，现在在我们的一直播上面，大家也是可以跟我们 TeamSpark 的这个官方的微博来互动一下，也可以留言一下。对于我们火星团的四位成员，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刚才呢，我们只是吐槽了其中一位，还有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到他们的这个在爱奇艺的自制的综艺《疯狂爱豆》，不按规则出牌的，我们的七位成员在里面都有很精彩的表现，是每周三来更新的在爱奇艺。好了，今天想要来看到我们的四位成员，看到我，跟我们一起来聊天，方法很简单。今天我们请到直播间的是火星团 TeamSpark 的四位成员，大家可以通过一直播或者是通过微博来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找到我们啦。我们的听众说满脸的胶原蛋白，年轻真好。对对对，其实年轻除了胶原蛋白以外，还有就是活力啊，就是刚才四位这个吐槽的活力啊，我们很多时候走上了工作岗位以后呢，会有一点点拘谨，对不对？不太敢跟同事之间来这么吐槽，我们也应该向他们学习啊。接下来呢，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给曹元一个机会，也吐槽一下别人？就是你不能永远是吧气人啊，就我们也说说，其实大家可以互相之间来说一说，比如说像张世博，他在另外三位觉得他在疯狂爱豆里面表现好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或者你们觉得表现有点差强人意，不要这样了，有没有建议提给他？ 我有 要发言了，发言就可以了，不用举手，好吧？课堂。 然后 ，Kilo 在《疯狂爱豆》里面是就胜负师嘛，然后就是，运气特别好，总是赢，然后总是赢，对，然后分一直特别高，然后当时我就特别气得不行了，就包括在里面有一个环节是我俩站在一个水盆子里面互相在泼水的那个环节，然后。明明我是领先的，明明我是领先的，我胜利在望了已经。然后我的道具的那个盆过于大，然后那个水盆里的水不会越来越少吗？然后那么大的盆，然后再去挖那个很小的水的时候，我就会很吃亏，然后我就输掉了，就我就觉得啊很可惜。 可是过程当中他不是也要经历这个过程？ 他好像道具跟我好像不太一样。啊，我忘记了，然后具体的我们可以关注一下疯狂爱豆的这个环节。对对对，然后我就 当时是你的盆破了。 哦，对，好像是我忘记了，反正我们关注一下疯狂爱豆就 可以。你吐槽别人，然后你都不记得细节，气不气人？ 然后我就觉得他运气特别好嘛，在里面，在那个传统里面运气特别好，总是赢嘛，总是赢分，一直在赢分，就特别生气。 啊， 对， 就是、 然后 我觉得人家是靠实力吧，西人王。 不是，还有一个环节，你们记得吗？就是他的眼睛可以一直不眨很久很久。 啊，对对对。 哦，就是瞪眼的，干瞪眼这样的游戏。 对对对对，他的眼睛可以一直不眨眼睛很久很久。然后在那个团综里面也有一个比赛，也是特别特别的气人。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身体构造，就是这样。 那就是人家的，这是人家的特长啊。 其实 还不是人有个， 就是一开始是我们几个人，就是Ran 是第一个，然后我们就是六个人全都输掉了，然后就剩 Kilo， 然后上了以后，他们俩就是眼睛不眨的话，而且当时还有风，太阳又特别晒，然后大概坚持了，我记得会有两三分钟嘛，然后 Ran 的眼睛红的，眼泪都马上流下来，但是他也没有眨，最后还是就没坚持住，对 Kilo 获胜了，特别有意思、 啊、 其实。然后这个中间我还想吐槽曹原，因为我对那个 我现在怎么又这矛头又对向曹原了。 我跟 Ran 对决的时候呢，就是大概坚持了40秒，然后我输了，然后他就很给我那样，就感觉哎，你看你就太笨了，然后你看我，马上看我，然后到他上了，然后3、2、1，一准备，

小钱包员。 4006068866，4006068866，省钱省心全包员。 详见店内活动，周末去蹦极玩点刺激的。 好啊，去哪儿啊？ 怀柔青龙峡，大学本科以下学生持本人学生证蹦极免景区门票哟， 更是您踏青赏花游园的好去处。 悬浮百米高空的刺激，脚踩群山白云的惬意，勇者的自拍圣地平谷石林峡，钛合金飞碟玻璃观景台等你来挑战。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本节目的奖品是由乐吃串串锅提供的价值50元的代金券，乐吃串串锅瞎吃瞎涮的姊妹品牌，秘制锅底麻辣鲜香，吃出地道乐山味儿。加盟乐吃串串锅，带你一起征服吃货们的心。加盟电话和获得代金券的电话都是4000286767。今天呢，我们乐享生活依然是来到了我们周五的固定环节小夏推荐，同时呢，我们今天也是在一直播上面同步的进行音视频直播的。大家想要看到我还有我们的嘉宾四位阳光大男孩的话呢，可以在微博或者是一直播上面找到我们，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了。不要忘了，一直播的朋友可以点击你们手机下方的小箭头，帮我们分享今天的直播间。今天呢，我们在乐享生活的小夏推荐单元是给大家推荐我们的火星团 Team Spark 的四位成员。来，我们四位再依次跟大家打一个招呼，给下半时段的听众。 Hello， 大家好，我是 Team Spark 火星团的张世博 Kilo。 欢迎 Kilo。 Hello， 大家好，我是 Team Spark 草原人气王冷中南。 气人王你好，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 Team Spark 王玉鸾 Ryan。 Hello， 大家好，我是 Team Spark Ace 高东旭。 好，那刚才上半段，好像高东旭还有想要吐槽的部分，对，被我生硬的给拦了下来。 对对对， 我说我们今天是推荐环节，你们不能吐槽一个气人王就根本停不下来，我们也要推荐一下。 对对对，吐槽大会。 对， 吐槽大会。 对，生生的把我们小夏推荐变成了吐槽大会。所以在下半段的一开始呢，要承诺大家的是要来推荐歌曲了。今天呢，我们在三首，因为已经完成的三首 MV 当中啊，我们选择了 Baby Baby。 那对于这首歌，我们在听歌之前，四位有什么要跟大家来做推荐的？可以有一句话推荐语，想一想。谁先来？ 我推荐的是我们的 Last Chance 的 No Way。 baby, baby 啊不不， 好，我知道，我知道。好了，可以了，我们直接听歌吧。 OK， 不好意思，要跳绳了。 推荐下去就是，哎，我来推荐另外一首歌。好，我们来先听一下 baby baby 这首歌。 baby， 我不是在作秀。baby。是想重来 baby 是吧， 不是想重来 baby， 也不是思念难挨，别见怪，别见怪，我收到这一次动态，等你机会要是个门牌，心一直蹦蹦蹦蹦蹦蹦，突然露了那么一个状态， 我带了一包提示牌，我知道你爱但是这里没得买，是我太紧张才看错，还是你们重在你们才会死着舍得换去彩排， 他刚刚在他在狠狠地甩开你的手，你的手看着你哭，他不加理睬，自顾开车把你丢在窗外，他围在你身旁，他轻声对你讲，说谎，他不是避风，说谎，不是你的天堂， 我不是在作秀。 好，我们这个 baby baby 先听到这边，嗯，刚才有朋友说了，啊，这个高音贼溜啊，哎，这个飙高音的同学可以主动的出来认领一下大家的表扬，就这么腼腆吗？这，对，好，是我们的高东旭啊，刚才也有朋友说了，哎呀，飙高音，嗯，飙的这个 Ace 哥非常厉害，这首歌现在也完成了 MV 的制作了， 嗯， 对吗？ 对， 嗯，那我们可以就从 baby baby 做一个引子，现在已经完成的三首 MV， 大家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啊，包括可能也会跟导演跟制作方来讨论一下，说我们可能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更契合这首歌曲，有一个什么样的推荐和分享，想跟大家聊一聊关于三首 MV。 我来吗 ？OK， 其实三首歌的话，Baby Baby 是我们的双主打之一，然后它的曲风就是有一些电子，然后也有一些摇滚的元素在里面，然后我们希望就是因为我们的团呢比较，我们火星团比较擅长是舞蹈，然后我们希望用舞蹈跟副歌的那种摇滚的电子的那种旋律，然后结合到一起，然后加上我的高音，然后对，就是呈现一个视觉上的一个冲击力，然后整个跟导演沟通的时候，我们就希望就是说比如说其他的 MV 像 No Way 啊，我们希望是有一些就是隐喻在里面的，就是然后导演也帮我们设计了每个人七个人的不同的性格，然后七种男人不同的性格，在爱情里面的，面对爱情里边的那种对困惑啊，然后每个人都不一样， 每个人的态度可能也都不太一样， 对，然后就是其实 MV 可以去，就是如果粉丝啊或者是听众朋友喜欢的话，可以去仔细的去看，然后去推敲一下，然后特别有意思，而且就是来回的跟导演就是沟通啊，然后真的是很用心的帮我们去设计每一个场景， 对对对对， 然后我是No Way 里面，我是一个导演跟我说我是人，是真正的人，他们是人格，对，是那样的。 哦，听起来很像之前张一山演的七个我。 对对 对， 对， 对，那种感觉。 哦，你们就是七个我，七个高东旭的感觉。 不是。 好，那就是我们也推荐给大家这三首 MV， 当然是各自有特色。刚才张师傅也特别想推荐这个 No Way， 看来 No Way 是你们几个人都很喜欢这首 MV 啊，想要很隆重的推荐给大家，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也找一找刚才Ace在中间说到的，你们到底各自隐喻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对于爱情的态度 啊，可以从中去分析一下每一个人的人物性格。这个各自认领的过程是你们自己表达出来的，还是说导演就给你们分配了啊？你们自己觉得哦，我好像可能我对待爱情是这个态度，我想要在里面饰演是这个角色。 嗯，我的那个就是特质好像就是已经被导演就是设定了，因为我在那个MV 里面呈现的是因为有很多的罐头，然后我要把那些罐头要有整理的那种感觉，然后又把罐头打开的那种感觉，然后就是好像在整理思绪，然后又就是探索打开罐头以后好像是在探索什么别的新的东西，就是那种一直在困惑里面，我是这种感觉的。 一直在困惑。 对对对。 哦。 整理思绪啊，或者刚才困惑，一直在尝试着呢。 嗯，其他的人呢？你们是对待爱情的态度？ 因为我的那个场景是有好多磁带，还有就是磁带啊，还有音响啊，收音机啊，就是跟 还有一些陈旧的东西。 对对对对，就是跟音乐，就是把那些东西收音机啊、磁带，把它比作一些回忆，然后用音乐的那种感觉去隐喻对过去的一种， 哦，很 对对对 念旧的那样 一个情感的态度， 陷入 在回忆里面的。 哦，对， 对对对。然后我的那个是场景是下面是我在水里，然后有透明的那种玻璃的桌子与椅子，然后上面放了一些塔罗牌，然后我会去就是去预算我未来的爱情，我的另一半是什么样子啊，是高挑的还是娇小的。欲望，对对对，然后去，就是那种， 很向往， 对对对，为爱情的那种渴望与向往，然后去预知预判，对， 哎呀，这个你看，听起来真的是，现在四个人已经有四种态度了， 对对对， 我们还有剩下的三个态度都还没有来得及讲， 对对对， 所以大家对于 No Way 这个 MV 应该会更加的期待，去看一看，了解一下，然后呢，我们看到有很多的粉丝都在一直播上面跟大家打招呼，但是呢，也好像关心了一下，都说普遍表示好像看起来都瘦了，最近是不是压力和工作的节奏很紧张？ 因为我们最近就是在筹备我们的新的作品，然后希望以一个更好的面貌，更健康的一个形象，然后就是崭新的形象面对大家，然后就会从练习上会就是更加亮一些，然后包括各方面嘛，然后反正就是希望大家期待我们的新的音乐、新的作品。 对 对，一定会特别的好。 好，在一直播上面，大家已经各自啊，我看到我们四位各自的粉丝都在表达对你们的身体的担忧。好了好了，都看到了，待会儿呢也会让他们都看到的。谢谢大家，在一直播上面和微博上面，今天大家想要看到我跟 Team Spark 火星团的四位成员一起来聊天呢，都可以在这两个平台微博和一直播直接来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刚才说到了，我们现在已经有自制的综艺完成了三首的 MV，其实在正式的出道之前，你们会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是在处于练习生，在一直在练习的这个状态，那现在再去回想当练习生和现在，哎，慢慢的要调整心态啊，作为一个艺人也好啊，希望自己作为一个偶像也好，这个中间的心态的变化呀，包括你们自己的状态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四位，还是队长先说吧。 对，我先说吧。因为其实变化的来说，对我个人而言就是不是特别的大，就是因为我们出道了以后还是每天要训练，然后就是为了更好，然后去有声乐表演，然后舞蹈，然后体能都会去更好的强化自己，因为我们希望就是能成为我们的目标吧，能成为中国独一无二的有特别自己鲜明个性的男团，然后就是让大家一看到我们，他们会记住，哦，他们是火星团，他们是 Team Spark，对，然后我们以这个目标，然后每一天哪怕出道了以后也是每一天除了没有通告的时候都会去训练，对，这样 都还要更刻苦的训练。 对对对， 好像出道之后对自己的要求会更严格， 对， 因为知道会有更多人在看自己， 对， 原来是期待， 对 啊，是希望被更多人看到。 对， 当已经有很多人看到的时候，这个要求又起来了。玉兰呢？ 我觉得对我个人而言的话，练习生与现在出道了，我觉得就是没有什么区别，就完全没有。 还是一模一样的。 对对对对，生活的节奏啊，以及现在工作的状态啊，都是一样的。该有的压力还是会有，该有的快乐还是会没有。 这好心塞啊！这样说粉丝们会很心 酸。对，所以要更加努力嘛，对吧？嗯， 好，要更努力。 对，迎接新的挑战。 嗯，玉兰的状态是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大的变化，还是很刻苦，要给自己很多的压力。 是的是的。嗯， 曹源，你一直那么气人，你当练习生的时候也这么气人吗？ 嗯，没有吧？我觉得 有。 哦，好了，既然别人说有，那就是有了。 好好好。然后那个，我觉得就是做练习生和现在出道以后，就是我觉得还是有变化的。 嗯， 首先身份不一样了嘛，对吧？开开心心的，然后从练习生，然后出道了，做艺人了，然后这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然后就是，当然了，也不能松懈，然后每天都要坚持训练，然后写歌，然后跳舞，这样的也是挺开心的。 嗯，这结束了啊，这还是有变化，就是挺开心的。 对 对， 啊，这听起来也还是 挺开心的。 对，我们这个壮士请留步说，袁叔心态果然很好啊，一直都很快乐。对，就是刚才听到我们的月兰说，好像啊快乐还是没有，有很多人很担心了，说不行了，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只是开一个玩笑嘛。 对，你们就很粉丝都很认真，也很一方面是关心你们，觉得怕压力工作在紧凑，然后会瘦。 是 啊，另外一方面担心你们不快乐。 对，虽然我们就是每天就是训练的压力还挺大的，然后就是我觉得Ran 他表达的就是那种训练刻苦的这个痛苦的过程，但是也是一种历练的那种快乐，不一样的快乐。然后其实我们就是在我们疯狂爱豆里，就是我们七个人只要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变得就是特别的有趣。所以说平时每一天哪怕说训练的特别的多，但是就是会让枯燥的训练生活变得有趣，每一天都很有趣，每一天都不太一样。对 啊，曹源应该就是承包了大家的这个枯燥变有趣的这个过程啊，这你也很辛苦啊，曹源啊，辛苦了，辛苦了。这还有朋友在说，听到你们这是这个从练习生到出道这个变化啊，就是说越努力越幸运。 对， 嗯， 是的， 也这是很好的一个鼓励。世博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嗯，之前我们在练习的时候确实是有好多好多，就是在练习的过程中会否认自己，否定自己，那个时候也是一波三折，压力特别特别大，就是担心自己可能出不了道，可能是还是不好，还是要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还得努力多久才能出道，才能就是梦想能成真， 才能够被大家看到。 对对对，然后直到我们站到那个出道的舞台上，真正出道之后，那个就那一瞬间，你的感觉就是哎变了，就是完全不一样了。然后之后就会有那么几天的那个特别特别的，怎么说呢？是空白，就会你会有一种空白，你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就是你就是那两三年特别特别努力的去做一件事情，然后当你梦想成真的那一瞬间，你就会啊我做到了，然后你会特别满足。但是第二天你就会一种哎我想干嘛来着， 好像哎这个很像高考之前和高考之后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但是就是那个时候你要迅速调整好自己， 嗯， 然后你要真的要知道自己哎我现在又要该做什么，一定要把它做好，就是迅速调整自己。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现在唯一要做的跟之前不一样的东西，就是要调整自己。 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现在来说就是比练习生的时期，我们出道了以后，现在更加艰难的就是我们想希望让更多人看到我们， 嗯， 然后我们希望渴望更多好的舞台，然后让大家看到最帅气的中国男团。对，希望这样。 哎，这个确实是一个心态上的变化。刚才世博也强调了，就是其实在练习生的时候大家的目标非常一致，然后呢好像我每天只需要很努力很努力的练习，等待那一天的到来，等待那个大门打开就好了。但是真的门打开了，走进去了，世界更广阔了， 对， 怎么办啊？这个就是现在我们已经感受到了四位好像在很努力的调整自己啊，会平时生活当中没有通告呀，然后可能练习也结束了，你们会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放松自己？